去就要寄信寄得出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踢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呃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呃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周。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 好翻翻嚟呢个第三节，咁咧我哋又调一调个厂啦，即系做节目做咁咧， 劲喎、 啊，成 得咁。好，我哋而家由外厂翻嚟去内厂啦。 上个礼拜我记得咧就系头嗰两节就喺呢个二厂录嘅，第三即系、啊、第三节去翻一厂，今日次就调翻转。咁点解咧？就因为咁啊，头先如果听我哋一两次就阿呃拉嘅主持咧杀到嚟啦， 系啊， 所以其实我就有少少有啲不即係唔係太輕鬆嘅，點解？因為覺得成日都驚，哎呀死啦，會唔會阻咗佢哋啲時間咁樣？咁而家的咧就幫我哋出面推啦。咁啊，第三節咧就哇笑得幾開心， 係啦。 咁第三節咧可以舒舒服服咁啊做下節目啦。係啦，想頭兩節即係即係我都講翻唔好意思，因為都急咗啲嘢講得。譬如可能有啲介紹翻啲節目咧，就可能有啲資料有啲甩漏啦。咁啊，譬如話有啲內容可能都唔係咁詳細，咁啊照但老規矩啦，我哋將啲 link 擺翻上咧，啲網友可以自己跟進翻啦。咁呢節咧就 Jackie 嚟到。就其實首先嚟到 上一節都喺度嘅， 但係咧你就同佢傾兩句啦，因為 Jackie 都因為時間方面咧，同埋你而家都要專心錄個正經節目咧。 其實我唔係好專心錄個正經 嘅。咁啊，你都好似幾集冇嚟呢個網點啊？ 唔係因為你星期六啊，星期六好難申請啊，大佬。你知唔知星期六係咪先？呢、這個管制時間區域。 但大家最關心就係你個斷食計喎，你個斷食增普選嘅。 我斷食係啦，斷食就係斷食增普選嚟嘅。 斷食增肉食計劃 係啦， 增嚿肉啫。我而家就十。一日啊，應該我係上兩個禮拜二， 你完全唔食嘢。 我係剝牙嗰日咯，即係嗰陣時喺 Bobo 宣布我剝牙嗰日，跟住就 斷食同埋絕食有啲咩分別咧？ 因為唔係絕食就太似普選啦，即係好似有啲要爭咁樣。我斷食係純粹想唔食嘢啫，因為絕食好似個 strike 嗰啲有啲要求啊嘛。 咁你有冇食嘢啊？ 我冇，我就係飲咗咩咧？我飲咗茶啦，跟住啡啦，跟住同埋齋啡啦，或者脫脂啡啦，咁同埋齋水。咁就靠呢三樣嘢維生，咁我中間仲可以帶咗團，我仲帶團去行山墳喺。 但你都頭先嚟入門嗰時候，即係嗰時候就見到你好似面青青啦，而家又好似好啲喎。 係啊，我都係燈光問題啫。 十幾日唔食嘢。 我一零年嘅時候試過一次，就係嗰陣時我21日冇食嘢。咁我今次真係翻翻嗰陣時嘅年代啫，即係趁青春。 咁樣其實係咪有害對身體 嘅？唔係啊，諗嘢係快咗好多嘅。 是 平时因为你即系食个成啖猪油咁样咧，即系做嘢会慢好多。咁而家断食就会好少少。咁我哋成日都话断食计划之后咧，一斤斤会反弹噶嘛。 系 趁你最后生嘅时候断食，断完之后练翻肌肉，咁我影张半裸照，咁我已经系功德圆满啦。呢一世我都 jump off picture 呢个嚟。 唉，我都真系唔食而家。 唔系你唔同啊嘛，我哋呢啲系叫真材实料。即使嗰张 jump off picture 旧咗，即系咁啊，陈子聪定陈山聪啊，即系阿 咩啊 何超仪个丈夫 陈山聪。 陈山聪咩？ 系 啦，跟住佢就系即系以前都系 model 嚟噶嘛，咁啊 model 时期靠 肥仔， 系而家变肥仔，我都系谂住靠嗰张相啊，嗱，所以我系真材实料，唔 PS， 唔用角度吓，唔似阿阿冇嘢啦，唔讲啦，你 friend 咁啊， 咩 friend 啊？ 系啊，唔知边个问？ 系咯，我哋啲 profile pic 系坚嘅，总之， 咁啊 friend 女 friend， 即系系啦，你讲开名，试下你开名， 唔开， 你阵间都有机会可能见到佢 啊，唔系啊OK， 我哋 咁啊，首先 佢靓嘅 Jackie 第一节嗰次就冇嚟到，咁其实你嗰节其实本来就想嚟喺度嘅，点解就讲商台？ 系， 咁其实我都可以再补充啲，其实咧我就话点解正咧分享，我就觉得呢件事咧系会陆续有来。即係網台出現過，網台節目出現過好多唔同嘅話題或者係主題啦，我哋都講好多次。即係譬如男人節目啊、情懷節目啊，咁好早之前可能譬如你時政啦，而家又出翻嚟啦。 而家就個怨婦 type 啊， 唔係怨婦， 唔係怨婦， 嗰種叫做咪 係 行公義、 好憐憫，係啦， 就會好，我覺得會好多。主流本身嘅媒體可能譬如受佢覺得受啲冤屈嘅嘢，然後咧就會喺網台紛紛喺網台節目度咧講翻出嚟，呢個係我嘅 感 覺。咁事實上係啊，你大班鬱敏應係咁嚟㗎啦。 但你主要耐咗個兩個啫嘛，咁跟住而家好耐啫嘛。唔係，我錄咗有耐㗎啦，我自己感覺。 所以其實下一個咧，我哋 expect 咧就係阿李小姐嘅。 邊個李小姐？ 梗係李慧玲啦。 但係唔，但係彎咗你入 D 一百就。 唔係，佢應該唔係佢入你入 D 一百，我就覺得勁啦。 同埋咧，我話知佢冇咁嘅吉事咧，佢自己動之其出嚟嘅。 係。 呢個我哋覺得嘅嚇。 係咩？ 係你睇下咯。 係咪？但我驚佢。 除非背後有人撐佢啦。 唔係動唔動之其咧，我就唔知啦。不過但係李小姐入網台咧，事實上係變咗架波音咧，就真係變翻架機仔嘅。 嗯。 因為李小姐咧，佢即係呢個不。透露人哋嘅人工啦，但我同大家讲系好很贵嘅。 知啦，呢个 有讲啦。啊，李小姐，我记得佢讲话商台二百几万人工噶嘛？ 二百几万除翻十，即系十零万一个年，十零万一个月， 系 差唔多啦，差唔多。 黐 线！咁你谂下，好，我哋喺 D 一百请佢十零万一个月啊嘛，我俾翻俾几多你好咧？俾五折都五万喎、啊。 我十零蚊又俾佢，都俾多。咁样啦，咁另外咧，不过头先的咧就补充咗，因为原来的都系听云海嘅， 系。 咁佢就话咧，其实喺呢单嘢之前咧。連續幾年嘅七一咧，佢都幾大力抨擊政府同埋特首，咁所以佢就話覺得係冰封三尺噶啦，即係趁即係遲咗一鑊咁樣嘅。咁啊，咁究竟係關六四事、關政治事，定係關港股客户事咧？咁啊，聽眾自行去， 亦話係私怨咧？ 係啦，亦係私怨咧？ 私怨係一件好重要 嘅。咁啊係啊， 依個係喎，以一個歷史嚟講，其實私怨係比較佔得多啲。 即係唔係？你諗下過往歷史所有嗰啲分插嘅嘢咧，主要都係發婆州 啊， 分裂、 分裂啊，分拆。 好啦， 分拆系唔系分拆啊？嘅分拆分裂嘅问题咧，都系一啲即系吓，我哋成日都觉得系少少必迟斗必迟嘅感觉嘅，咁啊 好，咁啊但系咧就我哋去， 我哋好熟啊呢啲嘢，必迟斗必迟系咪先？我哋有八婆的，咁啊另一个必迟嘅，你自己谂系边个？ 系咯， 我 一镬打一镬 嘅。咁啊嗱，又去翻嗱呢粒花生，其实就上个礼拜就已经同想同讲大家讲啦，咁但系就未有时间，咁啊唔紧要。嘅呢粒花生咧就系点解我哋觉得几得意就讲翻啲网台同网台界本身啦嗱呢单嘢其实好耐之前咧就已经进行中我哋都节目都提及过嘅咁啊牵涉有啲咩牵涉有啲咩人物咧就包括譬如话有我哋熟悉嘅喂牵涉咩台先啦咁啊主要就系花生台同埋呢个 D100啦嗱牵涉啲人物咧就曾经牵涉过嘅节目咧就包括呢、這个炮打司令部啦， 系 呢、這个大军阀啦， 系 呢、這个卢汉福街啦， 系 牵涉嘅主持就包括有 花生， 就卢汉花生啦，咁啊仲有陶君衡啦、林记啦、索罗 B 啦、金英啦等等， 系 嗱呢单嘢，咁啊往事就不长讲啦， 系 咁咧喺呢个四月八号卢汉福街里边咧。咁就呢集里面呢就包括有林记啦林飞啦同埋林爷啦。咁、其实最主要呢就想介绍埋呢集就请到另一个主持就係夏雪嘅。 係 啦。哦要听啦呢集。 係啦。要睇。 要啊 sorry, 係。 咁因为呢 咗聲佢。 係啦。因为呢周亦都介绍过夏雪。咁夏雪呢其实都个花生度唔低嘅。系乜嚟嘅？ 夏雪都幾多 platform 喎，即係佢熱血又有佢啦。 而家冇啦嘛？ 而家熱血冇啦咩？ 冇啦嘛？訪問完呢個色盜心事件之後，我唔知啦，我唔清楚啦。OK， 跟住然後我覺得係啲咩情報啊、報紙都成日見到夏雪嘅呢個問題。 係咧。 咁咧嗱，呢單嘢 一個人咧，其實我覺得。 边个？ 即系报纸 写嘢嗰个 系咧，因为有时认啲文章。 边份报纸先？ 喂 ，style 有啲似嘅下，喂下次都 consistent 嘅 style， 即系佢自己佢 consistent 嘅 style 就系佢暂时未建立任何 style 噶嘛，所以呢件事系好 consistent。 唔系佢都谂字啊，都系。 唔系好 谂谂地噶都， 即系我嘅感觉有啲似王迪斯咯。 唔系王迪斯，你系见到 style 转咗嘅，因为即系你见到几个 style 出现嘅，你睇文风啊，睇啲用字咧系得嘅。 系， 即系下雪咧就好明显啦，即系我 keep 住 consistently inconsistent 噶嘛啲嘢系，系咁 OK 嘅啲嘢系。 OK， 今日讲完系学姐啊，嗱呢节里边咧就本来下雪就唔系特别讲好多嘢嘅，咁佢哋都讲咗啲时事啦，罗汉福街咁啊，林记都系讲，咁啊。当中咧，去到一个位咧，就突然间佢就见到有个读一段，即系有个网友有个要求， 系 要求咩？就关呢个黄世泽事嘅。咁黄世泽咧就系佢哋啲节目嗰啲嘅监制嘅。 系咯，世泽 竟然 系啦。嗱，咁个要求乜嘢，同埋林记有啲乜嘢嘅反应，同埋要同我头先讲 N 年之前同花生台嘅恩怨有啲咩相关咧？听下林记嘅呢段说话。 咁啊，所以我哋阵间先讲翻香港嘅情况啦。咁啊，啱啱睇到 Facebook 有位网友就是、如果今晚都系黄世泽做监制咧，就麻烦主持人 等等就叫佢出嚟同金英公開道歉，唔該曬。咁、哦、我就拗曬頭。 咩意思呢？ 第一，黃世澤今日就唔喺度，佢因為放一個禮拜假，咁啊一早就知道佢放假嘅。第二咧就佢同金英之間嘅事，你關我哋個節目咩事呢？ 無辜啊，大人。 喂，同埋即係仲更加奇怪嘅就係要講道歉咧，金英仲欠我道歉喎。 点 解金英唔使同我道歉，你走嚟我节目要我叫黄世泽向金英道歉咧？系咪黐线嘅咧？呢一样嘢吓，即系睇完，即系原本都谂住迟啲先讲呢啲问题，但系而家下一睇真系扯火啊！ 点解咧？即系关于金英，我都觉得好奇怪、啊。嗱，我啊，即系一个我系路人甲嚟，真系唔好意思啊。咁啊， 我路人丙 系啊，黄世泽佢今日亦都真系的确唔在场嘅。咁、但系就算无论如何都好啦。咁作为一个幕后嘅监制，点解佢无啦啦要同另一位主持人道歉咧？ 系咧。 咁啊，之前其实又发生过啲乜嘢事咧？系咧。 之前我就記得，即係你話佢同黃世澤之間發生咩事，我就唔知道啦。但係你話金英喺之前發生咩事，我哋就歷歷在目咯。即係我哋怒漢福街喺11月28號上年嘅時候咧，就無端端收到金英喺佢另一個節目就無故攻擊我哋，就撩翻個幾月前嘅事嚟講，就話佢同陶君衡，因為本嚟陶君衡就約上我哋怒漢。嘅當時仲係 QK 嘅節目咧，就大家有個辯論嘅。咁但係個辯論咧，最後一刻因為陶君衡啲朋友，即係首先個辯論係陶君衡其中一條僆發起嘅，嗰條叫索羅 B 嚇。咁嗰位僆發起個辯論，我哋就話要去辯論。然之後個辯論無端端咧，就有另一個陶君衡嘅僆就係金英，就喺網上面嘈，就話個辯論好唔公道。 咁得意嘅，好似 點樣唔公道？ 係啦。 咁我就當然就覺得呢樣嘢係荒謬㗎啦。我哋就係講下啲單程證嘅審批權嘅問題。咁你條題 set 咗係咁樣，我哋又唔係小學生走去辯論議程，咁咪上嚟傾囉，係咪先？咁你一個僆就話我哋要同佢辯論，另一個呢就話我唔敢同佢辯論。 左右手打交。 係啦，左右手打交，我就問返佢有咩唔能夠，佢呢就唔敢答我，就係另一個台度無端端攻，係事隔一個半月之後攻擊我呢位曾俊英先生。打完我之後呢，我就去問佢，叫佢上嚟同我辯論啦，佢就唔敢答我，就玩啲特襲。要去到嗰日做節目之前嘅六點幾鐘打電話俾我，話我當時仲係八點鐘做節目嘅話，我哋諗住去偷襲你上嚟錄音室呢度。咁啊，自己又唔敢同我喺節目度辯論。事後咧就喺怒漢撈鬆嗰度就揾卡文煽動啊，卡文煽動啊，探長同我鬧交，就無端端攻擊又咩我唔敢上鏡又乜乜乜乜。你呢個曾俊英嘅人，你話俾我知究竟佢做緊乜嘢嘢咧？點解仲要叫我叫黃世澤向佢道歉咧？係咪黐線嘅呢位仁兄？咁但係即係我哋個節目時段係得兩三個鐘的話咧，就呼籲啲人要去俾錢咧，當然係有難度啦。咁我哋再宣傳得多，冇節目時段都係冇用噶嘛。你知上年年尾開始講起，去到今年就曾經都一路都同我哋講兩三個月咧，就會加福街嘅時段變成做兩集嘅起碼。咁但係咧，去到最後一刻咧，就無端端走出一班花生嘅人咧，咁啊拎咗我哋原本要俾福街嘅時間，所以你問我真係答你唔到嘅。 嗱，呢啲咪私怨咯， 系啊，讲几耐， 好长啊。 嗱，网我就唔会呢段咧，首先俾几位听咧，就啲听众就唔会听晒嘅。 哦， 咁我截录大约我谂四分钟啦。 但你有冇截录到呢个阿林记抹黑 B 哥嘅嘢咧？ 梗系要啦， 嗰度一定要澄清， 系咪先？林记枉你一个。公共政策研究呢、這個咁大錯誤都做， 佢唔係林記，唔係公共政策研究 咩？ 林記喂唔講得嘅，真正嘅人係 唔係啊？即係佢話 真正有講，佢不過佢不嬲，佢都自己講話，我對公共政策咧係 啦，即係佢有做 啦，唔係佢正職，佢做其他 嘢。我知，我哋都知， 係啦，都知㗎啦， 係啦， 公開啲秘密。 但係即係我話佢對啲政策，佢不嬲都講好多評論啊，評論時政咁啊，呢、這個錯誤就太大啦， 好唔得， 有乜可能 咧？你要諗下就係、是、喂。做公共政策研究一定要知边个装边个闲啊！ 冇错， 系咪先？ 点会系靓咧？唔 系边个会同人讲话就系、是、陶君衡条靓啊？索罗 B 黐线， 太大嘅错误， 调转咗，系咪先？索罗 B 条靓，陶君衡做埋啲咁嘅嘢， 系咪先？又唔好话边个边个靓， 系咩？唔系咩？ 边个边个靓？你 B 哥系一个好熟悉中共党史嘅人嚟噶嘛？ 系咩？ 咁你知中共啲架构？系嘛？你明唔明白？ 我明白，即系 明白。 我 一个咧就秘书， 一个 党书记， 党书记系啦。另一个就 市长， 咁阿 B 系市长定党书记？ 自己谂啦，自己研究啦呢、這个。 我以为凭 凭张相睇下边个 系边坐度啊？ 边系咧？ 边坐中间啊 ？OK OK， 咁啊见到咧就阿林记兴咧就都好少大动肝火，啊讲咗好耐， 讲好耐啊呢段， 同埋呢单嘢都系哇，都真系好耐之前嘅事啦。 重复一次嘅日子啊？ 吓边次啊？边点讲呢节定系咩先？ 佢嗰个唔系佢嗰段系边一日？ 哦 OK， 呢个就早少少四月八号。 哦， 四月八号嘅卢汉福，头先我哋都讲漏咗，原来佢呢件事发生嗰时系叫卢汉 QK 嘅大佬，系啦系啦，咁啊呢集就系卢汉福街啦，咁样，咁啊讲咗都几多几搞笑嘅嘢， 冇咗冇咗 Q 同 K 系嘛， 系 系， 但系卢汉福街又掉咗， 唔系有周晴嘅咩？ 卢汉福街之前有周晴噶， 系啊，嗰阵时大家成日听系因为有佢都有周晴噶嘛， 有咩有下雪咯，所以佢不停咁换唔同嘅女主持嘛，同阿甲大一样。 哦，即系推完阿吕师傅就推堪儿咁样啫， 系啦，冇错。 OK， 咁啊，当中有几个位咧，即系如果大家留意 D 一百都几得意嘅，即系譬如话原来阿林记佢有个 account 系我嚟做宣传嘅， 系。 咁啊，第二咧就系原来咧本身 阿边个冇咩个 account， 卢汉福街咧就本来做，佢卢汉福街就本来准备做时间长啲，咁但系而家咧就要拨咗一啲，即系唔系拨咗啲嘅，即系分配一部分就俾咗花生。 哦， 唔系佢本应做两日，大班应承过去嘅，做两日嘅， 系 两日有个节目类型咧，都即系个节目编排有啲唔同嘅，一日比较时事向啲，一日即系比较好似啲探射灯啊嗰啲，即系比较深入研究一啲嘅 ，feature 啲嘅， 咁啊咁但系俾咗花生系俾卢汉花生， 梗系啦， 系咯， 我点知俾花生咁多花生 一样啫，一 样 ，OK OK， 咁然后咧就系咁林记有样嘢佢唔满意，就好似话挂有啲节目，我唔知系咪影射嗰个花生节目啦，我哋当住小人之心当住先咧，就话你饮酒，呢个又要谴责林记啦。 系咯，冇饮 酒 几 好咧， 咪系咯， 咪系咯， 系啊。 我哋睇共聚会几有质素， 咪 系咪先？其他节目我唔知，但系共聚有质素啊。 所以林记放低你先。 咁有啲系可以用酒嚟入题噶嘛？ 冇错啦，系咯。咁所以就系咁啊，同大家又分享一下啦。呢段都几得意嘅，即系差唔多接近成。八分鐘啊！頭先我俾大家聽， 冇，但我聽完之後，即係你如果你係阿林記嗰、那個嗰、那個思考咧，或者林記個粉絲，你覺得佢等佢不值啦，即係無端端有一班人啊出嚟，即係黐飲黐食又好，或者爭上位都用林記嘅角度睇一睇呢堆嘢啦。 但係嗰邊又覺得林記啊、黃世澤呢啲係啲 唔 係 喎，即係我作為 B 哥粉絲，我覺得正喎、啊，你唔覺得勁有八旗思考咩？嗱，B 哥就首先將呢班人咧係擁去同佢哋鬧交，跟住先係離間計，係啦，咁就離間咗林記同埋阿咩探长，跟住然后就摄一个前，即系嗰啲咩马前卒啊，唔系 ，sorry， 嗰个会死， 算啦， 即系前锋摄翻金英上去，我觉得咁啊调翻转背后个思考又真系，即系令我更加之敬佩阿 B 哥。 火凤燎原出咗新一期，好似系 第51期系正式出版嘅， 系 根据呢个东立嘅公布系4月17号啦， 几容易听到我讲过佢， 特别版51期咧就送呢个火凤燎原呢个手机游戏嘅10粒玉石啦，加埋呢个啱啱阵亡咗嘅。太史 前，太史前咗啦咩？ 阵亡， 喂你冇剧透先啦，大佬，我未咩？ 我未睇啊， 唔系你根据情事都差唔多成。 哎呀，节目播出就你已经听咗， 系咯 ，OK， 冇所谓嘅。包年灾 系咪？OK 啦， 咁不过你喺林记嘅角度咧，你要思考下先得噶嘛。 系 嗱，林记本身有个节目叫 QK， 即系咁啦，系自己有嘛？ 哦， 自己有，突然间外来嚟咗一个人。叫、這個、 外江人 、啊、等于 Betty 咁样啫嘛，佢嚟咗香港有，但系唔可以发张呢个 身份证 噶嘛，但佢又占咗时间，占咗林记嘅资源，原本嗰个时间俾佢噶嘛， 哦、 林记梗系发嬲啦，你要明白，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林记讲出一样嘢就系话。我系正正经经咁去做节目噶嘛，好似 正正经经、哦。我哋嗰个唔正经嘅， 唔系有做准备嘅， 系有做准备噶嘛。咁人哋嗰啲喺度勾噏， 即系佢闹陶君同蝗虫。 佢冇讲陶君啊， 佢话花生啫， 佢花生有啫， 花生有。 系咁啊，都几好笑嘅，即系因为我又听一啲花生台嗰边咧，就觉得林记、黄世泽呢啲即系是是非非啦。咁、 啊、 林记、黄世泽觉得嗰班人是是非非啦。 系啊，咁啊即系 跟住之后就觉得你哋三个是是非非啦。睇日知啊， 跟住全部都觉得我哋有是是非非啦。 呢一集咧，我哋都系僆嚟嘅啫，所有幕后策划都系八婆的。O、okay, K，、啊、有啲咩入数？ 系不过咁啊嗱，讲紧林记啊，即系其实就又唔单止净系讲呢集嘅。今日我觉得即系林记其实系网台或者网络媒体上。 上面都系个人物啦，我咧咁尤其是咁佢成名作就系呢个福街始终有你， 系 即系我相对成名。 你错啦，林记福街始终有你系后期嘅事啦，即系未有夹杂年代嘅嘢，即系 你讲啊，你讲，你讲， 即系高登夹杂年代， 系啊， 你咪望翻睇翻高登啦， 大家夹， 大家夹，但系嗰时即系肯定佢系嘛。 系啩？系咪噶？系咪噶？讲唔讲得噶？系咪系啩？ 佢好似有承认， 有冇承认过噶？我唔知。 唔紧要，都系八婆的嘅事啫嘛。 系咯，哦，八婆的话俾我听系。 但系咁佢承嗰个名唔系承林记嗰个名啊嘛。 系 系，即系我计咁嘅意思。咁佢喺网络入边，即系如果个身份系真系买一夹咧，咁其实佢都系。 佢都做咗好耐节目嘅。 佢跟。根本上跟住呢個網絡平台發展， 你諗下嗰陣時跟埋公民黨，未有公民黨點解 ？A45 啊， 係希望有機會可以訪問下佢咯。 係咯係咯，喺網台都係一個人物嚟喎， 絕對係。咁啊，但係其實咧，我就聽佢好少節目嘅。係 OK， 咁但係咁啊，然後啊，近排咁佢咁我又揾佢啲節目聽下啦。咁啊，我又唔係聽《龍嘅福街》喎。咁其實毛明興佢都話：咦，佢近排就去咗呢個有台呢個福克二視聽，即係《二血時報》啦。OK， 咁佢就我聽過一節，佢就講關於。交通問題嘅， 你講林記佢去咗嗰度？ 佢唔係，因為林記唔會上鏡噶嘛。 係啦， 咁所以唔係福克爾視聽封歐俾林， 封歐俾林記。咁我就覺得係真係唔簡單，即係你佢要大家諗下，喂，香港交通一個幾差門嘅題目。 嗯， 咁佢咧嗰節裏邊咧，佢講翻幾條隧道。嘅本身佢個即係前設嘅一啲，譬如話嗰個假設佢流量啊，而家香港嘅問題啊，政策方面嘅問題啊，牽涉到啊，譬如中信太富本身可以回購嗰方面嗰啲問題啊，咁我覺得咧係真係，即係無論你中唔中意林記都好。佢真係做好多功課， 佢真係有料嘅， 真係做好差多功課。 林記，我記得有幾本書都係閉公司出過，幫佢做 嘅。嗰啲咩107 知乜差？107個青年啊，財進啊，咁喺曬 啦。嗰本悶到咧，李老闆，我睇咗一半，我已經唔想睇，我即刻即係去有 friend。 你買咗未先？你買咗未先？買咗得㗎啦 ，OK， 買咗好，恭喜曬。 啲人即係我有 friend 做飄書嗰啲咧，我即刻捐咗出嚟， 飄出嚟， 即刻攞出嚟飄咗佢啦，大佬，快啲，唔好怕。 你做節目真係唔差嘅，即係劇講啲咁悶嘅嘢咧，都可以即係唔使令到人瞓覺。 其實林記咧可能慢，問題就係可能嗰啲聲線啊，可能有啲沉悶。咁但係調翻轉，林記寫文係一定睇嘅。 嗯， 係啊，林記寫文就好睇好多嘅。 你咧？ 我呢啲住瞓覺噶嘛。 系，咪即系我有时我觉得都几得意嘅例子就系话，你其实如果要讲啲越普通嘅题目咧， 嗯， 你可以讲到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啊。譬如先，譬如讲佢从嗰个。隧道本身嘅結構角度啊，個歷史發展角度啊，同埋個經濟方面，因為而家大塞車嘛，佢都提及埋香港個交通問題，就係講緊，因為其實好多時就係因為個隧道口塞，塞到東朗都塞埋，跟住成個中區嘅坦克換咗咁樣，咁亦都引來有啲時事，就係近排又要傾翻啦，關於嗰個大嶼山嗰條橋嘛， 話駁佢， 咁我覺得喂，你其實呢啲係要做功課，即係唔係真係唔係就咁行埋個咪度就，除非你係好不斷咁留意時事，做好多 research 咯，咁我覺得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下咧，佢而家都除咗六岸福街，仲有其他網台節目啊？我就好似唔多。 我成日覺得佢係 Facebook 本身個網台節目。 咁啊係，你都啱嘅。 佢 Facebook 係 update 得真係快到癲咗。 係咧， 係。 同埋講多句咧，即係如果普通就咁鳩噏做節目啊，因為自家有啊，跟然後一輪嘴講埋曬啲咩本土主義嗰啲，即係林記唔係咁樣咯。林記話俾你聽個事實啊，自家有嗰啲會佔幾多？啊！自駕遊有啲咩問題？但係除咗自駕遊之外咧，仲有一啲嘅貨車嘅問題，即係佢唔係話好偏向。佢雖然係本土主義啫，即係唔係話哎呀講蝗蟲啊、自駕遊啊嗰啲撲街，即係唔係咁樣做節目咯。咁你會聽到一個比較，我可以咁講啦，即係比較全面啲嘅嗰個情況係點樣，亦都有即係仲有就係人哋個節目主持問佢咁而家可以點啊？呢樣先係最重要嘅，因為好多人咧喺度鳩屌咧，中意屌呢個屌嗰個，但係最後屘自己。冇方案喎，冇諗法喎，咁喺嗰個節目裏面佢有講返嘅。 其實呢個可以調返轉講講林記嘅，即係林記其實佢本身你睇返由夾雜嘅年代啦，開到開始到而家啦。咁其實林記本身佢出身嗰個評論員嘅年代呢，係一啲相對地比較要爭版位嘅年代嚟。過往其實你諗下喺如果你幾即係00年之後去到即係有網絡熱潮之前呢，嗰班嘅時事評論員，尤其是林記嗰陣呢，其實你係要透過寫文啊，跟住去用啲主流媒體去做啊。 咁到朱龍門 即係仲有啲咩林輝、陳景輝、 林輝、陳景輝啊，係啊，左年代啊， 即 係 你嗰啲朋友啊， 即係左膠，即係嗰個左膠團年代啦。咁左膠團年代咧，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問題嘅，就係佢係必須要經過一個好長時間理論化啲嘢，寫咗啲文先攞出嚟。咁但係你唔同去到而家咧，即係我哋而家去到即係比較網絡化年代啊，文青嘅年代啊，即係勁文勁多文青 年代， 貨金文青年代啊。咁其實就係相對地就係以生逼行先噶嘛，即係我唔再係我同你講話即係隧道問題，我就踢落去啲時事度，然後就即係吹一句句子出嚟，然後嗰句句子咧最好咧就係砌到靚嘅，咁然後就成為咗一個即係生逼，然後改張圖，然後擺上網。咁呢一個咧就而家新媒體底下一個好明顯嘅玩法嚟噶嘛，即係為咗誒繼續錄緊呃例喎 ，sorry 啊， 講啊， 即係為咗去吸引對方嘅最認同係咪先？係啦，佢有你認同就夠㗎啦嘛，呢啲嘢係 係 咁，但係就喺所以點解林記出曬嗰個年代去到跳到呢個新媒體嘅時候咧，個風格就同而家嘅時事評論員或者而家嘅網台主持係爭鬼好遠。 係啦，冇錯啦，冇錯。 咁所以站喺林記角度咧，嗱，佢個節目咧即係做得幾好啦，起碼佢自己覺得做得，我哋都覺得佢做得幾好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大班喂原本咧原意咧就想 cut 一個節目。但系而家十倍奉還，要成個系列 cut 曬， 係咩？ 係，佢話一 cut 咧，就所有成個盧漢系列都要 cut， 咁人哋梗係嘈啦。 喂，但係調翻轉，福家樂其實我同盧漢冇關係嘅啫喎。 係啊，但係你俾佢， 我有女添，我邊個盧漢啫？係， 俾人壓咗個名，夾硬屈咗個名叫盧漢福家嘛。原本之前唔係咁啊，咁嘅時間，喂，為咗 cut 一個節目，即係斬一個節目，要斬曬所有帳喎。 哇，咁你梗係唔開心啦。 名呢啲好死嘅啫，風波你啲福家唔得啦。 简单嘢，咁啊呢单嘢就系咁啦，希望有机会吓，即系大家又留意一下啦。咁啊，讲有两单嘢都几好笑嘅，我觉得都可以，都唔系几好笑，即系几值得讲。咁我觉得不如就将啲时间就分享埋啦，吓做长少少，但系复活节噶嘛， 听多啲， 听多啲节目， 我哋需要发单快啲啦。 其中一单咧就系、是、阿慈生咧就提供嘅， 哦好， 因为近排我哋一个好尊崇嘅。伟人啦、啊， 系 将军啦、啊，咁其实 系咯，佢系呢个登陆太阳嘅首位首位呢个， 佢系领导人去负责登陆太阳嘅，或者佢冇登陆到太阳嘅。OK， 咁就因为有单都同 佢就系太阳啊嘛，使乜登陆？ 系、啊， 嗱，咁佢都同阿 Jackie 有啲关系，因为佢咧就受到啲国际间嘅歧视。 啱啊， 系啦， 英国嗰啲咁样嘅即系理发公司，系咪先？冇 T 唔系走狗。 咁啊，话 说 咧，就呢个金将军咧就喺咁大家佢又出現個新髮型啦， 係啊， 咁其實就 縮咗個靚髮啦， 好靚仔啦， 新髮嚟嘅咩？ 係差好遠同以前，係啲角度差好遠。咁然後咧，咁就係咁冇辦法。喂，呢啲咁同埋嗰個髮型之後，一定要顯示佢國家嘅嗰種團結， 係 同埋一致性，同埋一定要對金將軍嘅崇敬，就全部都要硬性都要剪咗頭。咁咧喺呢個英國嘅理髮某理髮店裏邊咧，就出現咗一個 poster。你 Jacky 你有冇睇过 碰碰？喂，有睇过。 你讲下听下，你讲下。 唔系你讲啊，你讲啊。我冇睇，我而家手上冇电脑，冇电脑死咗。 唔重要嘅， 系咪先？ 简单啲嚟讲咧，就将阿金钟个样摆出嚟嘅。 系啦，然后就话即系。 就话佢嗰个发型系唔掂。 唔系佢正确嗰个讲法，我冇记咗英文原文就唔知啦。但我记得个讲法就话，即系剪错头啦，系啦。 系啦。 系咪系发？ 即系如果你 hairdresser 咁样嘅， 咁你就即系入嚟。总之你搞个头咁样，你就入嚟我哋嗰度啦，咁样。 系。 哇！太过分，大不敬， 完全唔系呢一个问题就系佢唔系侵犯咗人哋嘅尊严， 系 冇 T 嘅问题啊嘛， 冇错啦，咁、哦、所以咧就系呢、這个北韩嗰边就即刻强烈谴责啦， 系啦， 咁北韩个好似领事嘛，唔系 驻 英 国大使， 大使咁就 有驻英国大使嘅， 有北韩好多驻外国地方嘅嘢嘅， 系全世界都有啊，跟住就咁就喂你一定要收翻呢个 poster， 咪系咯。 咁呢件事咧就 費事侮辱你英國人咁冇 taste， 係啦。咁呢件事傳揚到出嚟之後咧，咁啊去到高登手上就梗係 係啦，將佢變翻有 taste 啲， 就覺得實在太精彩啦！呢件事 唔係就係集思廣益咁，即係為呢個金將軍嘅髮型去某一個即係尋求一個 做咗出路咧 最合適嘅髮型， 係啦，就整個 2.0 出嚟啲。 咁我都係實太搞笑嘅。但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嗰種好笑程度嚇，咁啊即係持分興，你好似對啲髮型好有興趣喎、啊？ 唔係有幾個係幾正㗎， 好正好多都 好多個都好犀利啦。咁有著名嘅輪頭啦，係呢個輪樣啦， 係 即係嗰個就好出名啦。咁但係仲有一啲好似變咗 啦 ，vampire 啦，即係嗰啲 punk vampire emo 嗰啲咁樣啦， 係啦，仲有CEO 啦。 林祖信个头唔系佢特登扮林祖信噶，佢系整个星星头嚟噶。 有个系扮唐兄噶啦， 嗰个唐兄嚟啊。你睇翻你即系你分唔到唐兄同佢有咩分别噶？ 系啊系啊， 有少少啊，唐兄比较瘦啲。 有个系将佢转性啦， 系啊 系啊系啊， 系啦，跟住有个系变咗呢、這个呢、這个诸葛亮啦。 嗯、 即起码靓仔个林峰先，似个林峰。 喂，呢啲有冇会传唔传得翻去呢个北韩度嘅咧？ 你边个够胆传翻去北韩？ 唔系可以噶，因为其实、 因为可以宣传下，其实所有啲造型都系抄阿金将军。 哦， 系啊，唔系因为其实咧，将会开个峰会啊嘛，咁你去到应该喺呢个南韩开嘅，咁就系、是美国南韩。 人哋倾紧和谈，你整啲咁嘅相出嚟？ 缓和下气氛咯， 系啊，咁你叫何俊去好过啦，系咪？攞张 iPad 喺度碌啦，系。 何俊行都得， 又喺度碌啊！ 其 实话你咁正经， 何俊仁其实同阿金将军都有啲相似嘅。 系啊，话佢整个金将军头，一定选票一定赢嘅啫。 系啦， 咪咯， 系啊， 做保障 手啦，特首可以选。 你觉得边个头最 OK？ 有一个系扮呢、這个如果大家最知名嘅就係、是、如果有睇龍珠就人像十九號嗰個就好耐㗎啦，嗰、那個就 perfect match， 嗰個就係仿照啊金將軍嘅造型去設計㗎啦， 係啦係啦，咁啊 三名抽集， 仲有嗰個係有一個係扮呢個 Eric Kwok 定係乜鬼嘢嗰、那個 Eric Kwok 勁喎， 有個變咗古明華，係最後出嚟 數機， 係啦，即係點解會突然之間咦？古明华点解会 你嗱扮 Eric Kwok 系谂住扮到 Iron Man 出嚟嘅，你明唔明？你扮咗苏基啊，争啲啊！ 你话扮咗阿文俊卿出嚟， 我唔知道啊！ 哇，呢、這个真系好精彩！ 呢、這个系咩话？ Banana Banana 咯， 嗰套叫咩啊？坏蛋掌门人系嘛？ 系啊系， 嗰套我超中意。 哦系啊 ，Millions 啊嘛 ，Millions 啊 ，Millions 啊 ，OK OK，Despicable Me 系啦，系非常之 好中意。 犀利， 真係好嘢，真係 天使得粒 B 啊！ 所以我覺得呢啲咁嘅網絡創意咧，我哋一定要借節目去同佢哋讚賞。 唔係，我覺得係唔啱啊！ 點解咧？ 取消二次創作咯，而家譬如得罪金將軍，取消二次創作佢啦。 我覺得呢個一次創作嚟嘅， 係咩？淨係金將軍嗰只二次，即係二一嚟嗰個。 咁啊，你都唔知係真定假。 咁、第二單嘢呢其實就係、是、我哋好似第一次輕提及過啦，就因為網台做咗節目講呢單嘢，咁但係呢就我哋就諗過、會唔會因為有好多網上嘅寫手都有寫相關嘅，即係呢單嘢 出面已經有個領嘅嘢 佢冇領，佢冇寫，係啦，咁然後 佢冇寫， 佢冇寫， 佢冇份寫，不過 佢有份領，佢有份領， 佢有份領， 佢有份領，佢冇份寫， 三個一睇噶嘛， 即係佢嗰兩個阿譯同埋阿碟，OK， 咁咧就係講呢個阿 B 小姐啦， 係 事件咁樣，咁啊 Betty 係啦 ，Oh Betty， 咁咧就係蕭生有講啦，咁個教主唔喺香港，係，咁啊台長梗係同呢個阿國師有講呢單嘢，咁我相信有其他 D 一百嗰啲都要講啦，花生台都應該會講噶啦，咁樣 有啊有啊有。 系一定讲啦，就咁甩噶啦。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就系得意唔系即系抢件事，就喺网台方面就系你见到，其实呢单嘢咧系即系你用一个花生理研究嚟讲咧，佢系有晒点解会成为一个焦点嘅所有元素， 又系可以引致到分裂嘅 咯。有女啦， 有女先啦， 有女啦，有疑似蝗虫啦，有呢个掠夺呢、這个 本地资源 啦。 系 有呢个大学生啦， 系 仲有冇啊？ 牵涉一啲嘅政治问题， 仲有政府机构啦， 系啊， 政治啦吓，咁然后咧就会有一个算系稻草人嘅方面啦， 系 咁然后牵涉一啲头先你讲一啲能够楞起一啲左派嘅一啲 左交啦， 言论咧。咁就好熱鬧， 跟住又有左交 VS 本土論 啦，係啦，咁就好熱鬧啦，咁樣。咁我覺得出奇兄，你有冇咩睇法咧？呢單嘢？ 唔係呢個我哋嗰陣時我們，我哋exactly 呢個我哋下個拜會開會傾添，我哋公司 嚇， 好啊， 咁無聊， 咁荒謬。 是會荒謬咗，因為 Betty 個 case 咧，去到最後而家係鬧緊另一個問題，我哋就驚有個即係 strategic 嘅諗法，就係話而家 Betty 嗰陣時最大問題咧，就唔係 Betty 佢攞行街紙之後入大學，咁入大學仲要係中大唔收港大收咁樣， 係啦係啦，點解咧？ 冇你係酌情啫嘛，純粹係，因為你行街紙收唔收係酌情問題。 咁但行街紙唔係一個 peer approval， 即係已經 approve 咗佢，即係一個臨時嘅證件嚟啫嘛，即係 唔係 未暫未定案待決嘅。status， 即譬如話你如果係一啲非法黑工或者其他咁樣啱嚟到香港啊嗰啲外 啊，外佢要最好 case 係咩咧？就係外地嚟香港申請緊工作簽證嗰啲人，係啦，嗰啲就好有可能係攞到一啲暫緩證嘅。咁啊，仲有另外啦，就包括係嗰啲偷渡嚟申請呢個政治庇護嗰啲啦，咁嗰啲都係攞住。 即係阿黃丹同吳宇開希攞唔到嗰啲啊？ 黃丹吳宇開希佢唔係個問題啊，佢係嚟到香港先至攞行街紙嘅啫嘛，佢機場就彈翻翻去啦，係咪先？係 咯。 咁啊，所以佢係攞都冇攞。咁但係另外一啲即係南亞裔好多嘅，即係重慶大學攞到行街紙。咁但係攞行街紙咧，咁中大港大嗰個 case 我哋唔理嘅，因為嗰個就即係大學問題嚟嘅。 係啊， 相對自主啦，相對自主嘅。個問題就係咧，而家啲網民咧就開始講啦，行街紙需唔需要去讀中學、小學同幼稚園嘅時候個福利問題？ 咁呢一九年免費教育， 九年而家就再拉啦，可能十幾年免費教育啦，就會唔會包埋呢個行街紙入面？咁其實過往咧，我冇記錯幾年之前咧已經有個終審啊，嗰個唔係終審法院啦，嗰個係法庭裁定嚟嘅啫。咁就係話行街紙都必須入學嘅，即係教育係基本人權。 嗰個裁判之處。嗰、那個裁判 係啊，就未去到終審嘅， 唔係高院都未去到。 係啊，咁所以就係由嗰次事件之後咧，因為而家大嘅部分開始鬧 Betty 事件咧，就會變成咗就大家 challenge 緊行街紙應唔應該入即係中學。 呢個係一件好事啊，咪討論下咯。 嗱 ，turn out 咧，其實就因為即係我哋又好啦，過往我哋啲咁左交嘅人都好啦，其實就我哋不嬲都贊成就係行街紙，你不如你俾入讀書先啦，即、就、係、是、多個人多相快，唔係爭好遠啫，係咪？ 系 咁啊，系啦，咁但系调翻转咧，就系而家我哋即系纯粹我个人觉得啦 ，Betty 嘅事件系实在太 hostile 嘅，即系有点而几唔理性嘅讲法嘅。尤其是你望下即系， 例如咧， 你望紧临近热血嗰啲咧，基本上就系 by nature 嚟，系我呢啲突然间变咗唔系热血粉 ，sorry， 系即系你 中立， 系我中立啊，咪先 底想 系咧， 咪即系佢讲就好似就系、是、啊，我即系总之你偷到嚟就唔啱啦，跟住以后你讲嘅就所有错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完全即系呢件事唔系错噶，即系如果你喺法庭上面、 偷渡唔好话错定错，等等先。 系啦，咁啊，调翻转就系任何情况底下，即、就、系、是、你犯个少少法咧，其实系的确系有犯罪嘅。咁但系如果你睇现时最大部分嘅所谓本土派咧，其实系从来唔明白点解呢个即系呢个世界酌情权嘅，尤其是喺入境问题上面嘅酌情权系点样划分？ 系 咁即系你其实好简单，你将个道德高地拉到好乸高，将个道德个巴拉到好乸高，乜 Q 酌情权都冇，总之逢偷渡嚟系错嘅。咁所以呢一个时候咧，我应该要 call 翻咧 Alpha。我哋當其時訪問完冇剪到出嚟嗰個嘅未剪到，因為我真係唔得閒剪一個節目出嚟啦。啊，商台某位嘅 高層 啦，好高層啦， 係喎，你唔講我都唔覺， 你唔講我哋唔記得剪咧， 係啦，唔記得咗又有呢件事喎， 係啦，咁啊嗰陣時仲要講李慧玲添啊，諗 係 啦 係啦， 好彩冇咁樣，但係阿商台好高層咧，佢喺 Facebook status 咧就出咗一個即係好重要嘅 status。佢就基本上係同所有本土派 challenge 嘅，佢話我同所有本土派 challenge。嗱，好高層咧，佢自己唔係一個香港人嚟嘅， 係 即係佢好多年嚟都係 離地中產， 好乸離地嘅，即係佢又去愛爾蘭做嘢， 呢啲咁嘅觀點， 即係攞呢歐洲護照， 係攞曬佢，我唔知佢冇攞歐洲護照， 歐聯， 但係佢好多年喺外國生活，翻翻嚟做即係管翻商台，係咁，但係佢話我同而家所有本土派做個 challenge， 佢話我太爺咧嗰個山墳咧就喺鑽石山嘅。 系 ，OK， 你哋夠膽公布自己本土派每一個山墳喺邊度？即係太爺個山墳，有邊一個唔係偷渡落嚟嘅？咁所以呢一個就 嗰陣時未叫偷渡嘅，嗰陣時都係大清國， 大清落， 咁唔可以叫偷渡㗎嘛？ 唔係㗎，你太爺年代， 唔係你 太爺 移民， 太爺年代， 我同一個國家偷咩渡啫？ 你去到港島唔係㗎嘛？咁你之後俾人割讓咗，你翻大陸啦咁樣。 繼續啊！ 咁、所以佢嘅講法就係、是，即係其實而家啲本土，如果你將你嘅道德底線係要拉到咁高去 challenge Betty 嘅話咧，其實你自己都過唔到自己關嘅。 咁總之得翻新界人嘅啫。 係啦，所以其實整個原居民係啦，黃叔就鬧 Betty 咧，我哋咪冇人反對嘅。 咁其實我頭先就同阿牛將軍我都傾過幾句啦。咁佢咧就將一啲相關文章全部都係又係截錄曬啦，好似上次嗰單邊單，佢就又截錄曬所有嘅文。TVB 蔣薇 HKTV 系啦 ，H 唔系 TVB 蔣薇写嗰单嘢， 哦， 系啦，即系话真唔好开电视嗰单嘢咁样。咁然后都咁佢咧就佢就话佢未有出文嘅， 系 咁咧佢就话 醒目啊， 系啦。咁我有时因为 冇用嘅三位一体嘅嘢， 唔系我想讲咧就 系 呢单嘢咧， 做一只跌同翼嗰啲系嘛？ 呢单嘢又系好耐冇出呢个网台，好我哋好成日都要铭记于心嗰四个字咯， 系咪啊？ 跟车太 跟 錯啦。即當然，我唔係話你唔可以去攻擊 Betty 冇問，即每人都可以， 可以有自己言論嘅。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就好似阿 Jackie 講，其實有啲就偏向好情緒化啦，係 啦， 係嘛，即係好好一窩蜂見到就喂喂離曬譜喎。但係坦白講，我都覺得咧。系有啲，即系我都会倾 有啲问嘅，有啲需要问嘅问题。 系啦，咁但系咧，敖明又提出咗，其实咧，嗱，今次咧，萧生咧就真系有值得去参考啦，佢嗰节。咁咧，首先佢又第一开始佢就话，喂，如果 Betty 佢能够八岁自己偷到嚟， 系 又同埋或者同埋佢系能够俾呢个咩入境处 系 斗佢唔知廿四小时系嘛， 佢都可以即系精辟咁反驳。 唔系呢个就真系天才啦， 系啦， 坚 持系啦， 应该佢唔系偷到嚟，系专才引入佢嚟。 然后咧，萧生咧就有佢最之后佢有个 point 咧就系话，唔系嗱，佢一直咧佢都系反对呢、這个人大释法嗰次嘅， 系 嗱佢就唔系解释好多。咁但咧，我覺得咧，你心水清其實就知佢講啲乜嘢噶啦，就知道佢喺呢方面嗰件事嗰個立場啦。咁大家可以聽翻咯。有個補充咧，大家。 我補充就我贊成蕭生嘅 view 咯。 嗯， 即係好少可噶啦，即係。 咁你講多啲啦。 個 view 唔係講幾句嘅啫，我都係阿近嗰類嘅啫嘛。咁最重要就係話你成為本土派嘅時間。 阿近嗰類你就即係你應該係唔會同蕭生一齊喎，即係驚嗰啲咩預。 唔係嗰啲平庸之罪嘅嘢，佢嘅事啦。我都可以平庸之罪㗎嘛。係咪我都係一個平凡人嘛，我迷神㗎嘛。係咪所以首先你講緊就係話你係本土派嘅時候，你諗下你自己第一樣個 standpoint of view， 你支唔支持人大釋法先。你係本土派應該反對人大釋法啦，因為呢個香港干預香港呢個司法獨立㗎嘛。咁既然間係咁嘅時間，人大釋法係唔應該嘅時間嘅話，如果根據基本法嘅時間，終審法庭所判嘅案，即係話莊豐源嗰單案嘅時間 ，Betty 係應該享有香港嘅居留嘛。 嗰單嘅結果係就係、是，總之佢嚟到香港就要俾佢。係 啦，無論佢用咩方法嚟到香港，偷唔偷到又好，乜柒都好，總之佢老豆老母係香自大一方係香港人嘅時間咧，你就可以。擁有香港嗰個居留，就批俾佢嘛。咁當你係 Betty 嘅時間，我八歲嚟到香港嘅時間，我係一個正式嘅香港可以有香港居留權嘅香港居民嘅時間，點解我要11年行街紙嘅屈辱呢？嗱、啊，呢、這個屈辱咧，大家可能大家唔好知啊。行街紙你真係報唔到學校嘅喎，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 呢、這個唔係行街紙係報到學校，報到咩呢？報到公立學校，只能夠 只能報到公立學校啦。 幼稚園入唔到噶， 幼稚園入唔到啦。佢八歲唔幼稚園啦，報到公立學校啦。佢嘅學校嘅 limitation 咧，我哋成日講話，我哋冇 choice 嘛，冇 choice。 係咯，我入唔到直資咁樣， 係 啊。 我係香港居民，我哋冇 choice， 有冇搞錯？呢、這個由中學去到大學喎，大學咧連中大都可以唔收嘅喎，因為你冇行街紙，即係你只得行街紙， 即係喺佢嗰個機制裏面，你唔係即係攞住香港身份證啊嘛。 冇錯啦，你又唔係外國人喎。 其實報學校係有一樣嘢係要攞，即係如果你根據所有，你譬如 Jupiter 所有、Long Jupiter 所有，都係佢有一個條件就係你係咪有7年居港資格嗰個嘢嘛。 如果冇嘅話咧，就係、是、需要癲同埋即係去到上去校務嗰邊去批。 嗱， 即係 除咗在學嘅問題咧，就有醫生嘅問題啦， 醫療啦， 醫療嘅問題啦。嗱，例如好似 Betty 佢自己講咧，佢患過兩次嘅大病嘅喺嗰度。咁其實如果佢可能話可以咁講啦， 去急症室啦， 係啦，去急症室嘅時間當然有酌情權，就會 醫咗先嘅，一定 醫咗先啦。咁之後有冇追去咧？我哋唔知嘅。但係如果一般。我哋只係攞住行街紙嘅話咧，我哋係唔止俾100蚊呢個急症室嘅費用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仲有醫療咧，除咗醫之外，仲有療嘅。即係如果係一個復康情況，嗱，例如你要做物理治療嗰啲，全部都要計足曬錢嘅。 你唔好話物理治療咁貴啊，攞下藥啦， 係啊，攞下藥 啦，抽下血啦，咁嗰扎即係護理程序嘅嘢，驗下身嘅程序嘅嘢，其實 Betty 嗰陣係冇曬福利嘅， 冇曬㗎， 唔就係 Betty 嘅，即係總之你拎住行街紙就會有呢、這 個。嗱，應該咁講，拎住行街紙，因為係一個待決嘅情況嚟嘅。嗱，即係佢唔一定係香港人，但係 Betty 呢個身份，如果你唔承認人大釋法咧， 但 係 點解可以咁耐都待決咧？其實又有一個， 因為佢個 case 係佢國內爸爸媽媽真係香港人，咁所以其實佢好有可能就翻去之後咧，都可以替換過第二個系統落翻嚟。咁所以就係你，如果你用第二個系統再落翻嚟，咁你又要嘥咗我一同嘅公共資源，我不如等咗你就算啦。 唔係，佢爸爸媽媽係香港人啦，佢爸爸喺香港住嘅。 係啊 係 啊。 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就話我哋所講嘅酌情權，點解成11年都先批俾佢啦？ 嗱呢個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因為其實佢係超生嘅，即係佢講到咁，其實佢喺國內咧係一個無國籍嘅居民嚟嘅。咁嚟到香港又係一個無國籍嘅居民。 啊， 大家記唔記得一套戲咧？有一套戲叫 Terminal 啊，就係由湯漢斯主演啦。 人哋嗰個係死肥仔同靚仔，係啦，呢一個就 呢個都係 呢個 好靚嘅靚女， 啱嘅。 係啦，咁點解會全世界都同情嗰一個無國籍嘅居民呢？ 係 反而呢個真真正正喺香港本土 case 嘅無國籍居民，反而我攞到之後，我攞到呢個國籍。即係攞到自己應該要有嘅身份嘅時間，反而俾人鬧。 所以 Betty 其實佢個 PR 做錯咗嘅，即係如果 Betty 當然冇自己冇請 PR 啦，但 係因為咧就你即係而家個位嗱呢啲嘢永遠都係好複雜嘅就話。 最響嗰下 咯。同邊個講好複雜？同邊個講啊？梁文道嗰一樣，有啲嘢好複雜嘅，不能夠好清楚咁講得出嚟。就係咁嗰個時候喺嗰個現行可能你覺得唔 OK 嘅法例之下，佢係。淨係可以有彈街子㗎嘛。 係啊。 咁然後你就唔可以話即係咁個即係唔俾你係唔俾你係人情俾你係俾 對 啦 係 咪。咁如果你覺得你好受屈辱嘅話，咁呢個位咪就會俾人覺得喂唔係欠咗你喎咁樣囉。咁佢都咁佢所受教訓啦。咁但係你謝佢係從一個佢嘅表達方面嗰度謝佢呀，定係喺呢條法例上面謝佢呢？嗱呢啲就要小心啦。而係首先我哋講呢好多嘅左派或者左 X 嘅嗰啲言論呢就好容易就攣入咗去嗰個窿裏面啦，咁呢啲咁樣嘅咁樣嘅拗撬咧，我覺得又係陸續有來㗎啦，基本上係。 俾我講多兩句啊， 喂，隨便隨便。 因為Betty 大家最鬧得佢最緊要咧，就係話著咗件衫叫 Holy shit 嘛，去攞翻身份證嗰度嘛。咁其實嗱好簡單，其實你哋啲本土派嘅主義。嘅追求者就係講話政府有咩問題，我哋咪要公民抗命去抗爭，講出嚟咯。人哋著一件 holy shit 去代表呢個政府幾不堪嘅時間，點解你哋仲要鬧佢呢？人哋和平理性非暴力。嗱，你 holy shit 係咪粗口呢？唔係粗口嚟嘅，要 睇查㗎嘛。都唔係 嘅。係啦 ，delay no more 都唔係噶嘛。咁兄姐嗰啲點解唔撐佢呢？ 系 呢啲咁嘅抗爭， 兄姐唔得閒啦，近排。 係兄姐可能唔得閒啦。 但係黃碧雲就撐佢嘅。 係啦，黃碧雲撐佢㗎。咁所以點解？调翻转 系因为黄碧云撑佢啫，如果佢一早揾阿达达帮手，应该冇事嘅。 所以即系又要分清楚是非黑白，唔系话诶，净系讲诶，佢系因为内地嚟就系蝗虫，咁样就唔啱。 唔系，其实我建议嘅以后咧，如果有呢啲再 case 出现咧，其实好简单嘅咋，你以后即系粗内地口音嚟到香港，即系做一个无国籍居民，然后又要即系着情愿抢夺香港人资源，记住去买件热血公民 T， 着住先好攞。系咪先？你着住熱血公民 T， 跟住去申請入大學，攞住行街紙，咁熱血公民鬧你嘅時候，就要諗好多嘢噶啦嘛，係咪先？ 嚇咁啊得？ 係咁，你冇國籍噶嘛？你點知我係蝗蟲啫？咁我可能我平反六四政治庇護過嚟咧，係咪先？係咁，我着住熱血公民 T 好啫。所以熱血公民 T 咧，其實對於所有蝗蟲攞行街紙免受呢個 PR 罪責係有用嘅。請貨金俾黃蓉達，係咪？我咁樣會兜得翻嘅。 唔係，如果着熱血 公民 T 你啊？ 唔知喎，你唔知就着熱血公民 T 咧，係重要嘅一件事咧，表示出咧自己係反共嘛。 係啱，係咁啊，更加之有政治庇護感覺啦。 冇錯啦， 係啊，我理得你嚟到之後掠奪所有人資源啦，咁啊熱血公民掠奪資源好正常啫，係咪？ 今集成日差唔多， 係啊，所有事都係 Jackie 嘅啫， 係啊，總諗嘅呢啲嘢， 我真係被指示咁樣講， 即係有啲人就復活節之後就會賴嘢嘅。 喂，咩？今日唔係復活節啊？ 今日係受難， 今日受難節， 所以你係受難。 我哋咁你咪受難咯，咪就係。 O K， 咩啊？點啊？你都講完未啊？ 我 接唔到落去啊！接唔到落去咯。 係好啦，係咁啦，下次再見，拜 拜。 節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當， 正正經經 悶到就講上流到 就 絕對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就講唔上多講唔多講冇人識上流到絕對離地。我是播伊面頻道，我主要係播伊面頻道， 係啊，我主要播伊面頻道，唉 ，Round J 部咪最好咯， 見你哋 B B 頻道啦。